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的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了。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你城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ory， 跟住请嚟咧就李小龙会长啦，阿 W， 同我哋讲下啦，即系头先你仲一个查，仲一个收藏品，我哋都想认识一下系啲咩嚟嘅咧。好啊，讲下呢、 這个。哦，呢个我谂系我咁多个收藏里面我最中意嘅一个收藏品。咁、呢个咧其实一个胶公仔咧，大家睇到咧吓，咁啊。咁好明顯佢係一個李小龍，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呢個公仔，我覺得嗰個意義喺邊度咧？其實咧，呢個係屬於一個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即係七十年代尾到八十年代初嘅一個玩具咧，我哋叫土霸玩具咧嚇。當年香港仲有好多啲山寨廠嚇，咁啊呢個肯定佢冇攞任何拉神嘅出嘅一個公仔。咁點解咁中意佢咧？因為其實香港有幾項工業咧係。我哋后生嘅时候嘅一个好辉煌嘅年代嘅、即系制衣啦， 冇错啦，假发啦， 呢、這个印刷啦， 电 子啦，印刷啦，玩具啦，时装啦吓，即系呢啲都系我哋香港好辉煌嘅即系年代。因为其实 Make in Hong Kong 嘅玩具咧，喺玩具界咧吓、即系收藏玩具嚟讲咧，其实一个好大嘅拉嚟，好重要，因为出过好多好精美嘅玩具。咁啊，媲美日本仔，媲美即係外國、其實外國都唔係好多玩具好出名。其實如果係草玩具嚟講，不外乎都係日本啊、香港咁樣。咁我覺得呢個玩具其實同李小龍係一個好有淵源嘅玩具嚟嘅。咁個淵源喺邊咧？除咗佢係一個本身就係一個用李小龍做題材嘅玩具，其實香港嘅玩具咧，即係令到香港起飛啦，嚇、即係經濟起飛啦，亦都帶到世界各地啦。其實李小龍亦都一樣。其實李小龍係一個好本土嘅人啦， 嚇、 雖然佢喺美國出世、美國成長啊，咁、但係佢個電影啊，佢好多嘅事業啊，佢好多嘅歷史都同香港有關。咁亦都佢將香港嘅電影帶到全世界。咁、其實我就覺得兩者之間有好多不謀而合嘅共通處、所以我覺得呢個玩具好有代表性。 好啊，咁我哋下一章你讲下啦，即系后期咧，你哋希望成立咗一个像啦，李小龙像，等大家去记得影下相，同埋即系原来发觉原来系你哋清洗嘅，要谂办法。所以咧就讲下呢件事，好搞笑嘅吓，简直。 其实都好多故仔嘅，呢、這个咧就系、其实当年咁样嘅，呢、這个咧就喺2005年嘅三月，咁香港电影金像奖一个颁奖礼上面咧，咁我哋就宣布呢个铜像嘅将会。建立，咁其實喺之前2004年咧，我哋已經咧就曾經去信過星光大道，咁、就提議咧就起一個李小龍銅像，咁但係當時咧就受到好多冷待啦嚇，冷言冷語啦嚇，咁但係咧就世事亦都好奇怪嘅，即係你咁做啊嗰件事就都有個可能性發生，咁原來咧當年2005年咧就係、好似就係中國電影100周年，咁、香港電影金像獎委員會咧佢哋咧就。會頒一個獎叫世紀之星的獎，俾一個叫對即係香港或者中國電影最有貢獻、最傑出的人物。咁佢哋揀咗李小龍，佢哋認為李小龍係將香，尤其對香港電影嗰個影響係最大，即係將佢帶到全世界。咁嗰陣時咧，佢哋都收到呢個即係資料咧，即係知道我哋曾經提議過要起李小龍銅像。咁咁巧，當時電影金像獎嘅主席咧就係文俊先生，文俊係我朋友啦。咁佢就 call 我去 meeting， 咁啊就同我哋講：喂，我哋就對你嘅建議咧就覺得 very good， 不過就係話俾你聽咧， 我哋冇錢， 就冇依度咁在座咁多 party 都冇人會俾錢你起嘅，你要起你就自己諗辦法啦。咁我諗都唔諗喎 ，OK 得冇問題，我就做呢件事。咁啊嗰陣時係我記得應該就係、是。2005年嘅年頭嚟嘅，咁三月就係呢個電影金像獎，咁我哋就宣布，咁其實嗰陣時已經籌備着手籌備緊呢件事，咁 咁我記得同台就係周星馳先生啦，周星馳先生係我哋前主席嚟嘅，咁啊好開心可以同佢一齊去宣布即係、就 是、 頒獎俾李小龍之餘， 佢都係李小龍米嘛， 係絕對係絕對係，佢一個佢自認係天字第一號李小龍米，係啊，咁啊，咁當時就大家即係亦都有個獎係頒翻俾李小龍嘅家人，即係頒翻俾個女，咁亦都同時宣布李小龍銅像會成立，係、 嗯。系咁，當時點解政府又唔去支持啊？你哋起像啦，都要維修啊，有個位嘅。 其實我咁講啦，其實個像起咗之後咧，係成個社會嘅氣氛係改變咗嘅。 嗯。 之前咧，我哋都會有同政府合作，譬如同旅遊發展， 冇錯。 旅協啦嚇，即係旅遊旅遊發展局咁樣，佢哋合作搞一啲活動。咁但係我覺得佢哋啲態度都係覺得。即係我李小龍咯，係啦，即係都代表香港嘅，咁覺得有用嘅時候咪攞咗出嚟用咯，即係唔會話即係尊敬佢。其實我以前同啲記者我亦都鬧嘅，即係我話覺得香港政府係欠咗李小龍嘅、 嗯， 即係難聽講句，你有用嘅時候你咪動佢塊神珠牌出嚟用啊，嚇、 嗯、 冇用嘅時候咪撇埋一邊咯，但係即係你冇俾一個合適嘅 honors 佢啊，嚇、嗯、咁我哋就希望為我哋嘅偶像爭取翻呢一樣嘢。 嗯 系啊，咁我哋覺得起咗銅像之後係成件事係轉變咗，咁或者我後面我再講下， 好， 我睇下張相片。咁嗰時個銅像咧，我哋其實揾咗咧就一個國內好有名嘅教授，嗯、叫曹崇恩，佢、 嗯、 就係香即係喺國內數一數二嘅做雕塑嘅教授。 係、 嗯。咁你見到呢幅相咧，就啱啱我初次上去睇佢做一個即係一個 模 一個模型啦嚇，即係。即係我大家定咗個樣，究竟日後係點樣做呢個像？咁你會見到咧，相中間嗰個咧就係阮大勇先生。 好明顯。 咁啊，當時咧我就請咗阿阮生啦，同埋阿馬富強先生咧做我哋呢個像嘅顧問，因為我對李小龍都有好深入嘅認識，亦都因為我以前都係讀設計。 嗯。 我覺得李小龍做李小龍像咧係好困難。 嗯。 咁其即係雖然即係呢個教授都係一個好有名嘅教授，咁但係始終李小龍已經過身啦，佢真人唔喺度。你點樣捕捉佢嗰種神韻呢？其實都需要好多輔助嘅資料。咁我一路都認為阿阮生咧、馬生兩位咧，即係最能夠捉到李小龍神韻嘅一個畫家。咁、 嗯、 我請佢兩位幫手做呢個美術顧問。 咁、嗯、啊，下一張去睇下啦喎。 咁咧個像咧，其實都做咗前後做咗四五個月。咁咧其實都真係困難重重嘅，因為一路做極都做唔似。咁啊，亦都改咗好多好多次，好多次，搞咗好耐。咁最嬲尾咧，喺差唔多完嘅時候，一個定案嘅時候咧，就阿曹教授有一個學生咧，咁就做一個模型啦，一個初模啦。咁我哋反而覺得嗰個初模咧，捉到李小龍嗰個神態，嗰、那個神韻。咁、嗯、我哋就將個像重新推到由頭做過。 嗯。 咁我記得影呢幅相嘅時候咧，已經係五月份啦。五六月嘅啦，啊唔係啊，即係我都記錯。我記得影呢幅相嘅時候已經係九月尾十月頭，咁、那個像其實十一月二十七號就要起。其實嗰陣時咧，即係每一次上廣州睇呢個像咧，我哋真係個心咧真係好忐忑不安嘅。即係每一次落火車去佢教授工作室，即係我哋諗死啦，究竟點咧？到時點咧？見到啲乜嘢咧？佢會交啲咩出嚟咧？即係呢個係令我哋好驚，因為個時間冇得褪嘅啦嘛。因為一早就定咗係一一二七呢個日子做，因為嗰零五年嘅一一二七就係李小龍六十五歲嘅冥壽，咁呢份係作為我哋一班李小龍迷送俾李小龍嘅禮物嚟。咁、 嗯、 我哋唔想錯過呢日期，咁所以就一路都好擔心，究竟做唔做得到？ 嗯，咁啊，下一張相去睇下啦。 咁呢個見到咧，就當時喺一二七當晚咧嚇，咁我哋喺星光大道上面咧就舉行咗一個好盛大嘅揭幕儀式。咁啊，仲放曬煙花啊！你見到咁啊，即係我哋做咗好多功夫啦。咁呢度可能大家見唔到啊，可能等一陣咧後面張相會見到多啲。其實當時咧有成過千人咧係圍觀嘅，因為嗰日咧有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嘅李小龍迷。因為其實我哋當晚咧有入場券招呼到咧大概兩三百人左右，但喺周邊圍住嘅人咧係多到我哋自己都唔信嘅，係啊，即係基本上嗰陣時嗰個位置基本上係全部都係人，因為嗰陣時因為李小龍銅像揭幕啦， 都是一個幾轟動的消息嚟嘅。因為由三月開始宣布咗之後，其實不斷都有新聞跟進啊，個像造成點啊，個情況點樣啊。咁、到一二七嘅時候咧，有好多外國人、國內嘅人士係特登落嚟香港去見證呢一日嗰、即係呢個銅像嘅開幕。 好，咁下一張相睇下啦。 嗰晚個記者，我仲好記得嘅，當時。都我諗都唔介意講翻啦，因為而家即係星光大道委員會都已經轉咗好多人啦。咁啊，當時佢哋咧係幾冷漠嘅，即係覺得，即係我可以直接講啦，佢哋冇眼光啦嚇、即係佢哋覺得，我哋開幕咪開幕咯。咁、我哋嗰時都好頭痕，因為我哋冇錢做一個好盛大開幕禮。咁、你見到其實嗰日好 grand 嘅做出嚟。咁我但係我哋都不斷去諗啦。咁啊，即係。去度啦，咁亦都好多朋友幫手啦，咁樣。當時有一間做燈光音響嗰個係我拍檔嚟嘅，咁、即係佢一另一門生意，佢主力就做燈光音響。咁佢介紹一啲做煙花爆破嘅朋友俾我識，好我嗰個叫文哥，唔喺度啦已經都。咁、我一路都好感謝佢，因為嗰時佢就話：喂，搞大啲放煙花，哇！放煙花比較錢啊，因為放煙花好貴。 係啊，係啊。 咁佢問我哋有幾錢啊？咁我講咗個好細嘅 budget。得啦，佢同我講一句，佢話李小龍嘅嘢點去搞衰佢啊咁樣，咁啊我好記得佢嘅幫忙。咁啊頭先講翻即係星光大道，咁啊我哋咁佢哋好簡單喎，你冇錢冇錢揭幕咪攞塊布遮住剪下花球咪 OK 咯咁樣。咁當然作為李小龍迷，我哋梗係希望唔係咁樣啦。咁譬如嗰晚我哋搞到咁大啦，咁我哋話喂，最好有記者區喎咁樣，佢話唔使啦嘛。咁我其實都幾嬲嘅，即係覺得點解你哋咁求其咁敷衍嘅咧做嘢？咁、我哋就唔我話啦，咁冇記者區，有事你負責噶咯。咁、一講呢啲説話嘅時候咧，佢就即刻就設呢個記者區。咁、你會見到個銅像前面啲責任就係記者。當晚記者嚟自世界各地，嚇、韓國、日本、英國係講緊係直播個開幕禮，嚇、香港都係直播個開幕禮。咁、其實好盛大，即係不過調翻轉頭有時就係咁樣。人哋會當你呢件事一件事一件寶，但我哋香港人咧好多時候咧當呢件事唔係一件事，亦都唔知道李小龍係一個寶。咁、但係我頭先都講，其實李小龍銅像開幕咗之後咧，其實件事係一個好大轉變。因為其實呢十幾年嚟咧，李小龍銅像已經成為香港嘅地標，一個新地標嚟。 因為你前見好多咧旅遊發展局嗰個介紹，或者人哋。拍香港嗰啲叫做即係縮時咧，都係以一個銅像開始先嘅，喺李小龍。 因為真心講句，譬如香港嘅代表就係喺灣仔廣場嗰個金紫荊花啦。咁、但係你對外國人嚟講，即係其實李小龍先係香港嘅代表咯。即係我冇意即係詆毀任何嘢，但係呢個一個現實嚟嘅。究竟一個金紫荊，你覺得佢代表到香港啊，定係一個李小龍像代表到香港咧？咁、喺遊客心目中，佢自然有個選擇喺度。咁、變咗你見到好多街 book 啊、旅遊書啊嘅入邊，其實都有即係用咗呢個銅像去代表我哋香港。 咁你哋好多感觸喎，先見到你啫講。 有嘅有嘅有嘅，因為個朋友都係早幾年過身嘅，咁當時其實李小龍會都好幸運，咁耐以嚟都得到好多嘅朋友嘅幫助。即係佢哋好多人都係。因為佢哋都好中意李小龍，即係佢哋都唔問，唔係同你講錢嘅， 做一件事， 做一件事，即係佢哋當即係自己當對李小龍一個尊，即係一個 salute 咁樣去做。咁有啲朋友即係當日受咗人哋恩惠啦，係嘛？即係亦都係好朋友啦，咁樣咁啊諗起朋友走咗，所以有啲感觸。 咁我想問咧，而家係咪都係你哋負責去清洗呢個帳？ 其實咁嘅，呢個咧都出過一個問題嘅。咁啊當時咧，呢個李小龍銅像咧係我哋捐咗俾。香港電影金像獎，咁金像獎再轉送翻俾香港政府，咁就長擺咗呢個星光大道上面。咁但係當呢個像，因為佢擺喺海邊啦，咁其實銅像佢都會受到 風 吹雨打啊，咁會有啲雀屎啊各樣嘢咁樣。咁我哋就咦個像都咁上下都要做一啲即係翻身，即係保護啊咁啊，保養翻身啊咁樣。咁啊就同星光大道講啊，咁當時佢哋又覺得呢個問題唔關佢事，咁我哋走去問康文署，咁我都同康文署啲阿頂，大家當時開個會啊咁樣，咁啊直到咧我係要即係嘈到喺啲傳媒度鬧啦，咁佢哋就開始 即係之後就做嘢啦，即係開始會做翻啲維修翻身啦咁樣。而家咪定期我都唔知㗎， 哦，都唔知嘅。 咁但係而家嘅新嘅星光大道管理委員會咧就好多嘅，即係實對，因為而家個銅像咧其實就搬咗去一個地方叫星光花園上面。 我知道。 咁星光大道咧就將會喺下年會重開翻嘅，咁到時咧就會重新再擺嗰個新嘅位置。咁而家嘅新嘅一班管理層咧，即係對呢個銅像嘅重視度咧好高嘅，亦都好關注每一個細節嘅，咁啊，我哋都有傾過唔同嘅問題啊，或者佢哋而家會重新將李小龍擺嘅地方啊，咁佢哋都好細心啊，即係會俾曬嗰啲設計圖我哋去選擇啊，同埋去傾究竟點樣為之最適合啊咁樣。 咁我哋下一張去講下啦。 呢個咧其實就係喺2015年嘅時候。我哋喺馬來西亞搞一個畫展，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慈善畫展嚟嘅。咁點解我哋會走咗馬來西亞搞一個畫展呢？咁樣，咁其實事源咧就喺馬來西亞有個地方咧叫加蘭丹，咁嗰度咧就係一啲馬來西亞比較窮等嘅人家住嘅地方，咁嗰度咧受到一個雨災影響，咁好多人都無家可歸。咁當時咧仲係馬來西亞反對黨咧嚇，咁其實佢反對黨係啲華人嚟嘅，咁佢哋就想去幫呢啲即係無家可歸嘅馬來西亞人咧，就即係提出一個幫忙。咁佢哋咧就想做一個籌款，咁佢哋咧就揀咗李小龍做題材，想做一個李小龍嘅畫展。咁因為李小龍咧，即係其實馬來西亞一個地方咧，佢有三大民族啊，馬來西亞人咧、印度人咧同埋華人。咁其實咧，長期咧，佢哋都會有一啲民族性嘅衝突。咁但係好奇怪咧，李小龍咧係一個跨越民族嘅人物嚟嘅，因為馬來西亞人、印度人、華人都係好中意李小龍。咁佢哋當時就諗到用李小龍呢個人物去做一個畫展，即係我哋做一啲畫一啲畫，然後將啲畫咧就愛嚟賣，賣咗得翻款項咧就愛嚟俾呢個水災災民。咁咁巧，因為佢哋入面個當時佢哋嘅最大反對黨入面有一個骨幹成員啦，就係、是、我哋會嘅委員啊，邱廣耀博士。嗰時候邱博士我點識佢呢？因為佢咧就嚟香港讀做一研究生，做研究生，咁啊喺中文大學讀博士，咁我認識咗佢，咁啊加入咗我哋嘅會。咁後屘佢就翻咗馬來西亞去佢哋嘅政黨裏面辦事。咁嗰陣時佢就即係促成呢件事，就請我哋李小龍會。咁當時亦都請咗香港好多畫家，同埋馬來西亞畫家，有啲亦都係菲律賓嘅畫家咧，就提供佢哋嘅作品，拎嚟做一個展覽。咁然後個畫作咧就拎嚟籌款，賣得個款項咧就拎嚟做呢個善款。咁我最終我記得係籌到成80多萬港幣，係啊。咁呢個展覽咧就係去咗馬來西亞巡迴展出咗5個州份，係啊。我哋或者可以睇下一張相咯，係。咁呢個咧就係第一個展覽喺檳城嘅，咁我去咗3個站嘅，去咗3個禮拜嘅，咁啊佢前後做咗1個月嘅展覽會，咁我都去唔足啊，因為都去咗成3個禮拜都好長時間，咁啊咁嗰日就一個開幕禮上面，即、就、係、是、代表李小龍會致辭咧，係。 咁我下一張。 呢、這個咧就係喺我身邊嗰位著紫藍色衫嗰位咧，就係當時檳城嘅首長，即係當時檳城嘅州長阿林冠英先生。咁其實林冠英先生咧，佢即係我諗當時華人裡面咧，即係喺嗰個政府裡面一個叫做做到好高職位嘅人，因為其實當時嘅馬來西亞政府咧，都係相當歧視華人，即係好多嘢都係打壓華人。咁直到今年年初咧，咁佢哋呢個反對黨聯合咗馬哈蒂爾嘅政府咧，即係佢哋大家組成聯合政黨咧，咁就贏咗選舉，成為執政黨。咁而家林冠英先生亦都係馬來西亞嘅財神爺啦，即係一個財政部部長。 好，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 呢個當時喺檳城嘅畫展嘅一部分啦，係啊。咁作品相當之多噶，有成100多張畫嘅。咁啊，好多唔同畫家都有捐獻嘅作品出嚟。 好，咁下張。 亦都係當時嘅情況，即係畫展情況。 好。 咁啊，都吸引咗好多唔同嘅人啊，即係穿州過省過嚟睇展覽啊。 咁下張。 呢、這個比較特別嘅，呢、這個咧就唔係一個畫嚟嘅，呢、這個咧就係喺馬來西亞都好流行嘅皮影戲。咁呢個咧就是、用皮影 即係嘅皮咧，做咗一個李小龍嘅人物。咁最撚尾呢個我嚟拍賣嘅。咁、除咗一啲畫作，亦都有頭先呢個皮影戲嘅公仔啦，亦都有啲手做嘅模型啦。咁唔同作品都有。 下張又再睇下。 咁咧呢個咧就係喺2008年。咁呢個咧就係、當時發生一件大家可能都仲會有好深印象，就係、是、李小龍故居事件啊。咁2008年其實發生咩事呢？當時2008年咧就發生汶川大地震。咁、有一個好出名嘅慈善家啦，余鵬年先生啦，就佢就將佢5間喺九龍塘嘅屋咧，就拎出嚟做一個拍賣。咁其中一間咧就是、李小龍嘅故居。咁即係當時成為社會嘅新聞啦嚇。咁我哋個李小龍會咧就第一時間跑出嚟咧，就即係做一個記者招待會。咁呢個咧就係當時嘅記者招待會。咁我請咗有文俊先生啦，亦都係當時嘅電影金像獎嘅主席啦。陶傑先生啦，時事評論員啦。田北辰先生咧，嗰陣時田北辰先生仲未做呢個議員嘅。咁王永咧，汪永當時係商業一台嘅台長。咁仲有我哋會嘅顧問咧，馮志峰先生。咁佢商業一台嘅監製。咁佢都係資深李小龍迷。咁嗰陣時咧，我哋就開咗記者招待會咧，就向兩方呼籲：第一，同政府呼籲，要求政府咧就要介入呢件事，即、就、係、是、要去睇翻李小龍故居嗰個重要性。咁第二件事咧，就向公即係、就是、向余鵬年先生呼籲咧，就希望佢將呢間屋咧保留，唔好賣。咁一個星期後咧，余鵬年先生咧亦都即係、就是、做咗一個回應嘅。咁第一咧，首先就其實佢有喺兩三日之後咧，就即係 hold 咗起間屋，就冇拎間屋出嚟賣。跟住之後咧，佢就開咗一個記者招待會，就宣布咧佢就會將呢間屋捐出嚟。即、係、就是、希望就變成李小龍故居就咁樣。咁政府亦都有一個好積極嘅回應嘅。咁佢哋就當時嘅商務及經濟事務局咧嚇嘅個局長應該係阿劉慧蘭嚟嘅。當時咁就唔係，仲要早一屆係馬時亨嚇、馬時亨做即係就同阿余鵬先生見面。我記得開完個會咧，馬時亨咧就落台唔做啦。跟住劉慧蘭接手，咁啊換咗幾個局長咧，呢件事都係唔成啦嚇，即係大家都知道。咁但係其實當中都做咗好多好多功夫喺入邊，即係我哋都去做好多資料搜集啊，究竟點樣去復修故居啊，即係做咗咩 planning 啊咁樣。咁亦都其實當時成個我覺得個社會嗰個氣氛咧，由李小龍銅像之後，因為銅像2005啊，故居係2008。慢慢成件事就轉變得好大，咁由一個以前我哋搞活動，可能有啲副刊啊、娛樂版會報導，變咗我哋嘅新聞全部係由港文版裏面去報導。李小龍件依、這個依一人依一件事，變一個社會性嘅事啊，即係大家成個社會對李小龍係一個好深嘅認同，大家都認為即係、就是、李小龍故居當時好多人講係會講一句咩説話咧？早就應該搞啦。即係你會見到嗰個大家對李小龍嗰個呢件事嗰個認同係去到咩程度？ 會唔會而家又沉寂咗啦啲樣嘢？ 其實係嘅，因為李小龍故居後屘捐唔成啦 嚇。 咁其實我哋自己入跟住做咗好多功夫，我哋喺2013年起一個叫李小龍事蹟徑出嚟。咁 一路可以睇啦，因為好多係關於佢嘅學校嘅嗰幾間學校。 咁大家可睇到啲圖，可以睇繼續睇啲圖片。 係啊。 咁因為其實咧，呢、這個就係當時之後嘅報導咧，即、就、係、是、我哋開完記者招待會之後嘅報導。咁啊，當時所有報紙都有報導我哋呢個消息啊，有關注呢件事。咁其實呢個新聞都鬧咗成一段好長時間嘅嚇。咁、但係我哋嗰陣時其實已經見到呢件事，即、就、係、是、都見到佢個問題性喺有個問題嘅，即係亦都未必一定話容易搞成。咁我哋可以睇後面嘅相片啦。咁我哋亦都我記得咧嗰陣時仲余鵬年先生都仲傾緊究竟點樣去捐個故居。咁當年咧，即係我哋亦都係李小龍逝世35周年啦。咁我哋九龍塘嗰度個創新中心咧就搞個李小龍嘅展覽。咁我特登就喺個展覽裏面 set 咗個 corner 咧，就係搞咗一個叫做妻學小築 媒學小組的展覽，咁其實就將李小龍故居的一啲資料咧就放咗出嚟，就俾大家去睇，咁等大家認識究竟李小龍故居係咩回事。我睇第下一張展覽就會見到一啲嘢。咁呢位咧就余鹏先生啦，咁啊當時亦都有邀請佢過嚟參觀呢個展覽，咁啊亦都由我親身同佢講解咧，究竟李小龍故居究竟入邊有咩特色之處啊，亦都有啲乜嘢資料啊咁樣，咁啊。大家見到後面一幅好大嘅圖片，其實是一個高空圖嚟，後面就係李小龍故居嘅高空圖。咁、我就喺度講解俾佢聽，究竟即係一啲即係同佢大家互相溝通一下啦。究竟希望日後個李小龍故居會變成一個咩模樣咁樣？咁、但係後屘，因為佢阿余生個同我哋想法有個比較大嘅分歧，咁啊余生一路好希望就將呢個故居咧擴建到做三萬尺嘅一個地方。咁、但係呢個喺呢個政格上是不可能的，因為九龍塘是個有地積比率限制，同埋即係故居其實不代表一個紀念館，好多人搞錯了，當時好多人就將呢個命題咧就叫做李小龍展覽館或者紀念館，其實紀念館亦都唔代表展覽館嚇、故居亦都唔代表係一個展覽館，故居就名人故居就名人故居，名人故居只不過就係你將嗰間屋復修到當年嘅原貌，俾人哋參觀下，究竟你佢喺入邊生活嘅狀態係點樣？咁、好多人都將呢個兩個命題搞錯咗。咁其實對我嚟講唔夠 check 數，其實唔係問題。你只要還原翻佢當年原狀咧，其實我覺得已經係完成咗呢件事。咁但係好多人都唔好明白，亦都點解亦都咁難搞咧呢件事？因為香港從來都冇故居呢個文化，亦都冇任何保育條例係講咩名人故居。咁、所以咧，形成咗喺个政策上面咧，系支持唔到呢件事。咁、其实我对呢件事一路都冇放弃过。咁其实我一路都同余鹏年先生嘅后人咧有联系。咁、我都希望有机会再将呢件事可以 recall 翻。 好，咁我哋下一张睇下啦，或者跟住之后咧有好多史迹劲嘅嘢。 系啊，呢、這个咧其实就系因为当时咧故居搞紧嘅中途咧，其实我哋就form 一个 idea。嗰阵时我哋有一个叫李小龙故居督导委员会。咁成员有咩人咧？有谢伟俊啦，有陶杰啦，有黄永先生啦，咁仲有好多唔同嘅社会贤达啦，即系譬如头先讲文俊先生啊咁样。咁我就希望即係透過佢哋，大家喺社會唔同階層、唔同範疇嘅人咧，可以有影響，可以有一定嘅影響，去幫助故居呢件事去即係成功。咁、但係當時途中，我已經覺得即係呢個故居係會有好多問題產生。咁我亦都好擔心政府，因為可能做唔成嘅時候咧，即係亦都就。即係束之高閣，即係覺得喂搞唔成啦，關人鬼事咁樣。咁、我嗰時咧就 form 咗個 idea 叫李小龍史蹟徑、就希望用呢個史蹟徑咧，就會幫到呢個故居。一如果故居成功，咁呢個史蹟徑咧就形成一個李小龍嘅史蹟徑、即係佢可能個中站就係呢個故居。咁我就好希望就係遊客嚟到香港可以去好多唔同地區睇李小龍嘅故事，然後去到呢個故居做一個中站。咁就算呢個故居唔成，我哋都希望唔好俾政府走得甩，即係唔好等佢覺得喂唔關我事啦已經。咁我哋就 set 咗呢個 idea 出嚟，就希望如果就算故居搞唔成，亦都捉住政府繼續去做一啲事。 好。 咁當時就即係諗咗呢個 idea 出嚟。咁、當然啦，呢、這個史蹟徑嘅原構思就係我哋嘅孫中山史蹟徑。咁、咁當時咧，我哋就向政府即係提出啦，因為其實後屘咧，政府都似故居真係搞唔成。咁、政府搞唔成之後咧，佢就擺咗兩個 idea 出嚟，就是、一個叫做李小龍嘅展覽館，一個就係李小龍嘅史蹟徑。咁、我哋就話政府抄我哋橋。咁啊，後屘咧就大家就坐埋一齊，就一齊去搞呢個史蹟徑。 不過史蹟徑都有意思嘅，因為可以一路行去啲學校曾經讀過嘅學校，或者 我可以睇下後面嘅相片。係 啦， 呢個就開幕當晚啦。咁、我哋就去咗李小龍嘅母校度做呢個開幕禮。咁、去咗大角咀聖方濟書院啦、李小龍嘅喺香港離開香港前最後嘅地方，咁、做最後嘅揭幕。即係呢個牌亦都係擺喺佢哋個校舍嘅出面。 都曾經有一個牌係俾人偷 啊！係啊，亦都係聖方濟個牌係俾人哋偷咗。係啊。 好，跟住下一張。 咁呢個就係擺喺李小龍小學嘅地方咧、德信學校嘅史蹟徑牌。係啊。 好，下一張。 其實佢讀過幾間嘅啫，都係兩 間。係啊，呢、這個地德信嘅校外嗰個一個相片啦。 嗯， 係。咁呢個咧就喺青山禪寺嘅牌。 嗯。 咁啊，青山禪寺咧，亦都係我李小龍嘅一個好出名電影《龍爭虎鬥》嘅一個外景嘅場地嚟嘅。咁啊，亦都好難得啊，保留原狀到而家。 嗯。 咁咧，因為佢哋嗰度有地方咧，咁我哋個史徑牌同一般亦都唔同。 嗯、 你見到兩個咧鋼板人咧，將當年嘅嗰個一幕嘅戲重現翻喺現場嗰度。 嗯，甚至係喇沙嗰度學校都有個牌啦， 有係啊，有總共有六個地方有個牌。 係、嗯、啦，好啦，其實今日咧，我哋都好多嘢講啦，講唔曬啦，因為其實呢件事咧未完嘅，繼續咧希望即係更加多人去關注啦，同埋第二樣就係即係呢個人物唔單止係即係以前發生咗，而家就係其實好多人都好想。即係睇翻香港嗰種精神，就係即係可能係真係好喺武術方面啦、電影方面嘅輝煌成就咧，係影響到全世界嘅。希望我哋都能夠真係即係對呢個人物更加多嘅尊敬啦，對李小龍更加多，同埋亦都係不停你做咗好多嘅展覽，希望繼續咧喺未來子裏面咧有更加多嘅迴響。亦都係最近今年書展啦，佢本書啊賣到 number one 嘅啦，係咪？ 係非常好。 好啦，咁啊呢個時間同聽眾或者觀眾講再見啦，好，拜 拜。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嘅社區，走訪各大小嘅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同埋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哋嘅人文風景同埋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点到9点。